吐、呕吐、干呕。腹压欠瘪，腹压欠瘪，腹压欠瘪，腹压欠瘪。射箭、射、嘎坦瘪、嘎坦瘪、嘎坦瘪、嘎坦瘪。乌鸦、嘎哈、嘎哈、嘎哈、嘎哈。赖瓜、苦瓜、嘎哈呕吞、嘎哈呕吞、嘎哈呕吞、嘎哈呕吞。要取、领受、领取、该沾瘪、该沾瘪、该沾瘪、该沾瘪、该沾瘪、该沾瘪。拿、要、干瘪、干瘪、干瘪、干瘪。忽然、突然、该态、该态、该态、该态。拿来、取来、嘎真瘪、嘎真瘪、嘎真瘪、嘎真瘪、嘎真瘪、嘎真瘪。手、胳膊、嘎了、嘎了、嘎了、嘎了、嘎了。晴、放晴、晴天、嘎烂瘪、嘎烂瘪、嘎烂瘪、嘎烂瘪、嘎烂瘪。蚊子、嘎慢、嘎慢、嘎慢、嘎慢、嘎慢。拿去、带去、嘎慢瘪、嘎慢瘪、嘎慢瘪、嘎慢瘪、嘎慢瘪、嘎慢瘪。去拿、去取、嘎南瘪、嘎南瘪、嘎南瘪、嘎南瘪、嘎南瘪。天鹅、嘎入、嘎入、嘎入、嘎入、嘎入。抱怨、埋怨、怨恨、嘎三瘪、嘎三瘪、嘎三瘪、嘎三瘪、嘎三瘪、嘎三瘪。名字、名、胳膊、胳膊、胳膊、胳膊、胳膊、胳膊、胳膊。